9月14日星期四，骚动音乐。 嗨，咁啊，星期四啦，我哋今日咧就会有嘉宾访问啦，而今日出现嘅嘉宾啊，好耐冇见啦 ，Eagle 陈天豪， 冇错，咁啊带嚟佢嘅新歌咧，即系嗰个风格上系唔同咗好多啊吓，咁啊到底吓喺呢一个呢一年里面，佢嘅音乐历程系有啲咩改变咗咧？佢今年想做嘅嘢系啲咩咧？咁啊，转头喺访问当中听到佢嘅新歌《余剩下一个》咧嘅一啲解构噶啦。 系啦，咁啊，今晚咧就即系14号嘛，我哋就会拍摄我哋呢个骚动音乐嘅新嘅一集啦。 嗯， 咁啊，我哋 你个笑做咩嘢啊？做咩咁尴尬咁样啊？你 而我哋最苦恼嘅位置啊， 就系咩啊？ 系我哋呢段， 啊、 我哋呢段唔系啊，系我哋呢段时间喺麦开麦以外咧，我哋即系见得最多或者讨论得好多嘅一样嘢。 我好似感觉翻到去中学年代咁啦，就好似嗰啲放咗学嘅中学生咧，喂，你今日收工咧或者放学得唔得闲啊？不如我哋出去旺角睇衫咯。 系啊，跟住上网睇一餐，哇！呢一套啱唔啱啊？咁样好唔好睇啊？ 或者会识直头问啊，直头问对方，你觉得呢一套衬唔衬我啊？ 哦，系啊，好以前读书嗰啲啊嘛。 系啊， 因为我哋每次演出咁，我哋都要揾一啲服饰咁样啦。咁所以头先嗰个笑系在于啊，今晚呢一套又唔知道一啲首先 出嚟个 效果系 点 啦。我哋自己个感觉拣咗就啊，应该 OK 嘅。 我哋试上身咧，自己睇个感觉觉得系大挑战，但系我觉得可以试啊，都好似一个几得意嘅尝试啊，咁样。 因为公司同事见到又会好惊喜啦，唱片公司嘅朋友又好惊喜啦，歌手朋友又好惊喜啦，因为同我哋平时做访问见到所着嘅衫啊，嗰、那个 feel 啊，那个头都唔同啦，我哋又招晒头又成啦。 你讲起呢样嘢咧，我想讲翻一个好尴尬，都唔可以话尴尬，我觉得几有趣嘅状况。好记得就系上一次嘅拍摄嘅时候咧，咁啊。我就即係喺呢個嘅rehearsal 嘅時間，咁我就去咗 set 頭化妝咁樣啦。於是乎呢，我 set 完頭化完個妝，跟住換埋件衫出嚟嘅時候，行返出嚟嘅時候呢，有一啲人認我，佢望咗我一陣，跟住你嚟㗎咁樣， 我係啊， 哇冇見過你咁嘅樣喎，咁樣我話咁我都冇見過我自己咁嘅樣， 我自己都好少見啊， 我自己都好少，同埋尤其我有時咧我上鏡大家會見到啦，就係、是會戴翻眼鏡嘅，因為平時我都係戴眼鏡，我其實唔戴眼鏡係睇唔到嘢嘅咁。咁、但係我喺上台之前咧，有時候我化完個妝咧，因為我唔想，因為我個眼鏡會係咁跌啊，我隻眼鏡 會揩到個妝， 揩到個妝啊，會整甩啊。咁我就唔想整甩個妝咧，咁我有時會除咗副眼鏡到上台先戴翻咁。跟住然後就會有一啲朋友講緊係講緊，有一啲朋友可能識咗七年八年咁样噶咯， 都唔认得， 都唔认得，跟住哇， 搞咩啊？ 搞咩？即系尤其你知啦，越熟嗰啲咧，就越直接噶嘛。 系啊， 哇，你嚟噶，咁真系认你唔到咁样， 都真系几大分别嘅。即系我同阿斌都系嘅，都系嗰句，大家睇平时去做访问嗰啲同嘉宾影嘅相咧，哇，真系我系长期都系笠住顶帽啦。我记得有一次同一个artist 讲话即系佢话见到今日装扮咗几好睇啊，咁样，跟住我系啊，我都睇唔惯，因为我个发型咧。是新嘗試嚟嘅咁樣，跟住佢話我 comment 唔到啊，因為咧每次見你哋都係戴帽嘅，即係 comment 唔到呢個所謂嘅新髮型對於佢嚟 講新咧咁樣， 因為佢冇乜見過我係即係唔戴帽嘅時候以前 gel 頭嘅嗰個頭髮係點樣啦咁。系啊，即系，我觉得化唔化妆已经系好其次，我都系着嘅衫都已经唔同啦。我哋平时即系我啲都系咪纯白色 T 恤咯。 我哋平时系因为即系始终我嘅工作关系咧，即系始终喺电台做嘢，咁啊好多时候真系听把声啫。咁 我嘅角度有啲唔同，你讲先吓。 老实讲嘅，有时我翻嚟做嘢咧，我唔系话我好求其，即系我都系着但我唔会着得好夸张。即系你要知道，就系有时上台着嘅衫同你日常着嘅衫系。 有一定程度嘅差別噶嘛。咁我平時都係 T恤牛仔褲啊，恤衫牛仔褲咁樣多啲啦。咁 喺我嘅解釋係咧，以前咧我嘅解釋同你啱啱講嘅都一樣， 相近係嘛？ 即係最緊要翻嚟輕便舒服啦，咁樣。咁但係因為以前唔需要做咁大量嘅訪問啊嘛，咁做訪問的而且確係老實講嘅，歌手音樂人上嚟，佢哋都好尊重，即係全日都會哇著得好好睇，咁我哋太過隨太過舒適，又唔係咁好嘅。咁我而家個諗法咧，但係點解都唔係成日都叫咁 dress up 咧？ 哦，我知道，因為你驚你靚過佢哋。 唔係啊。因为我冇钱买咁多靓衫， 呢个都系。 所以你有 时 你会可能你会发现我有唔止一个礼拜，可能会突然之间有一日咧，好似着得好睇特别好睇啲嘅，就系退咗几日啦，跟住呢一日出门口又多翻少时间，可以喺屋企个衣柜啊试下近排可能唔知睇咗啲咩 Instagram 嘅 post 定点啊试下咁样衬啦咁，久唔久会有一日咁嘅。但系如果你每一日嘅话，首先屋企冇咁多衫啦，第二就系你每一日出门口如果要花好多时间。要去諗嗰個配搭咧，係要時間嘅， 係㗎， 係啦。雖然我朋友講過，如果你要靚咧，就係要時間；要靚咧，就係要犧牲好多嘢。係 㗎， 要靚就要犧牲個舒適㗎啦。 平時我哋都係嗰啲朱黑白格風啲嘅，即係都係白 T 啊、牛仔褲啊咁樣出門口咯。即係我哋嘅生活好固定㗎嘛。波城唔好話連著唔好話著衫啊，佢連食嗰個早餐都日日一樣嘅。 都 係 㗎，盡量唔好將啲時間放 太多咯。 將啲時間好少放喺呢啲位置度。咁但係我覺得有時候真係需要嘅，即係著得好睇少少係會醒神啲。所以我咪買多咗嗰啲花花恤衫咯。 係啊，所以我就係想話咧，呢段時間我同波城有一個好有趣嘅互動，就係在於咧講多咗大家著咩衫，即係同埋會發現。開發咗對方平時唔會著嘅一啲衫啊，我覺得呢段時間波城嘅人係大膽咗㗎喺衣著上面，即係佢以前 大膽唔係小暴咗啊， 係唔係小暴咗，唔係佢因為有操開所以即係大隻咗就著少啲，唔係咁嘅，佢係會嘗試多咗唔同嘅顏色啦 ，colourful 啲啦，即係我最初認識嘅波城咧，嗱好老實講嘅，即係佢真係行出街咧，真係。真係好普通， 白色 T 恤啦， 白色 T 恤啊，深藍色嗰啲布嘅恤衫啊，或者外套啊咁樣。咁跟住近日咧，我喺我嘅鼓勵啊，循善誘底下， 就改變上嚟啦嘛。 開始佢就會著一啲唔同 pattern 啦，唔同顏色啦，可能七彩少少啦。 唔係，但我想講咧，花恤衫呢一樣咧，或者一啲 colourful 嘅顏色咧，其實我向來。我之前有時間都會穿嘅，但到你認識我嘅時候，我就全部都好素啦， 少咗 係因為 開始懶啦個人， 因為白純白 T 恤咧，真係方便咗好多，我只需要諗下身條褲襯啲咩啦，咁所以屋企買咗大量嘅純白 T 恤之後，每日出門口咧，我只需要諗下身係咩就得啦， 係嘅，同意， 係啦，咁但係後屘到即係。你知一個 cycle 嚟嘅都咁上下好似齋齋地啦，淨係著純白色啊咁樣，咁於是乎就開始物色呢一個花花地嘅恤衫，亦都係因為開始有機會做一啲演出咧，試過買或者試過著過，我曾經都覺得我自己著唔到嘅，嗰啲好似好夏威夷恤衫， 係 跟住， 但係你著得係好啱，你直頭著到好似當地人咁啊！我話俾你聽， 嗱，著到當地人咁又唔好喎、啊，即係你著到好似我去泰國旅行咁樣又唔好喎、啊，即係你要你又有分別嘅，即係呢個係嗰個 tricky 嘅位啦，即係著嗰類衫你著到當地人咁樣咧，就即係代表你就太過 融入、那個， 係啦，又唔係嘅，即係。你要穿得好睇，或者你睇其他人咧，佢又唔系即系如果喺 fashion 上面你穿到咧，你又唔觉得佢哋好当 眼嘅，要系 系啦，所以你拣嗰个花纹，我发现原来咧又系有个巧妙嘅，即系唔系样样所谓花恤衫嘅 pattern 都可以穿到嘅， 唔好真系将嗰啲花花摆上去咯， 系啦， 或者菠萝咧最兴嗰啲贴嗰啲恤衫就 系 菠萝， 又唔系全部都得嘅咁，咁啊，同埋嗰阵时我记得我有尝试过想穿嘅时候咧，我仲会摄埋衫，我觉得哇，好似好唔啱我咁啊，咁。但系又系经过咗有一次两次啲场合，我记得好似系嗰啲怀旧广东歌嘅 party 咧，咁 有 顺利，唔系你顺理成章，你可以着得咁 old school 啊，摄翻衫啊成咧，咦咁跟住睇翻啲相又唔系咁难顶嘅， 同埋你利用到你本身嘅优势啊嘛， 就 系、是、个 身高啊， 腿长啊嘛， 其实我唔系腿长啊，我系个腰长啊，懒人腰啊，即系我妈话我你系懒啊咁样，因为我啲裤我妹都着到噶，即系就证明我同佢个腿长系一样，咁跟住当你。冇啊！有時你即係意外之下，你試過 你突破咗自己個極限，咦？原來我都得嘅喎，咁跟住咧我就開始試下買多少少呢啲花花地嘅恤衫，咁可能喺演出上面真係會好睇一啲，但係又唔使太過難搞，即係因為你都要喐動啊嘛，即係譬如打碟嘅時候，咦？咁有嗰啲衫都 OK， 咁開始我就買多咗，同埋開始亦都會去即係最簡單嘅，你真係學人嚟著，咁我睇一啲外國有某啲 DJ， 我幾中意佢嘅嗰個 vibe 嘅，有一個之前喺騷動都出現過啦，嚟自美國嘅 John Summit 咁樣，即係佢都係後生陽光 Sunshine Boy， 咁佢都會著一啲花恤衫， 兜個圈賺自己。 嗱 ，Sunshine Boy 都唔係好咩啫，起碼唔係話佢係靚仔啊，呢個都係一種味道，一種質地 ，instead of 係啊，即係呢種形容啫，我都唔係好後面嚟嘅講噶。 咁所以 咁所以我就有睇下佢模仿一下咁樣樣咯，所以開始著多咗咯。咁所以我哋到近期而家啲 show 啲 colourful 其實我 OK， 不過我係覺得 cutting 係難咯，即係花紋同 cutting 兩樣嘢，花紋彩色紋綠色可以，但係 cutting 我係唔識同埋唔慣咯。 呢、這個要真係要著到上身試咧，即係所以咧呢段時間，所以咧我發現原來同波盛出街最多做嘅嘢就係走入佢嗰啲試身室嗰度。 學院風有試過，我哋之後地鐵 poster 嗰啲，我真係從來冇著過。 大家應該會有機會見到啊 ！surprise 㗎！ 但係我每一次都會好正面咁樣讚啊波盛，我話你試下呢啲原來咪又幾好睇，又好少見你咁著。 上次嗰條整車褲嗰條係嗰條。 系啊系啊， 嗰只、 啊、 我就未挑战到啦。 系、啊有啲嗰啲 jump suit 啊，即系即系通俗啲讲，即系夹乸衣，即系由 成系一 件过咁啊。 嗰、那个未挑战到。 咁 大家有机会之后可以喺骚动音乐嘅即系现场演出咧，就有嚟嘅会见到我哋唔同嘅 style 啦。咁啊睇电视节目方面视像版都会见到我哋嘅唔同嘅衣着、 啊。变咗叫大家睇完有咩？睇我哋着咩衫啊？ 系 同品评下你，搵人 call 低咯。 整一个特辑咯，嗰啲嗱，话晒你都应该系骚粉啦，都会有一啲系咪先？你就要 crop 低我哋嗰啲着唔同嘅衫，然后品评一下咁样，两位系咪时装灾难咁啊？ 整 sticker 咁样， 都唔知系咪叫做时装嗰啲。anyway， 摆喺我哋身上就可能 就灾难。系啊，咁啊，大家可以有嘢听之余，亦都有嘢睇啦。系啦、啊，啱啱呢个完全就系我哋呢个心路历程，我哋喺台前同喺幕后系点样样。亦都好似呢一首歌所讲嘅，所以你会知道好多嘅 artist 喺台前面好靓好靓，但系幕后咧可能都好似我哋一样有好多苦恼。哎呀，拣咩衫着好咧？ 多经典，用最入戏的脸，读最入戏哽咽，画过活字不停。场面与伏线，亦都判断，头脑就像老导演，在前奏要高格调，台后要低调，场外庆功宴，对白得体重要，会前面对家女士，都交气不照，为了表演得熟练，但你也有你需要。Now is the time。细节不出错，感性不变，光只有公式装于脑壳。我只怕你配合太多，无缘自己的主角。多理性，你也要记得，你会痛，你会妥。全部角色抹掉，形象也分掉。来独处隐世，世事都不重要。Now is the time

Love You Like That. Really tear me apart, but I love you like that. Everything you do just turns me on. I love you like that. Body on my mind like all night long. 6 o'clock in the morning, babe. Want you more than yesterday. Used to judge myself, now I don't care. Cause yeah, I love you like that. Everything you do just turns me on. I love you like that. Body on my mind like all night long. 6 o'clock in the morning, babe. Want you more than yesterday. Used to judge myself, now I don't care. Cause I'm wide awake. I don't need coffee, I know you. 11岁开始学呢一个吉他啦，咁之后更加咧14岁咧就系学习咧呢一个写歌啊，更加喺学院嗰度咧就系学 jazz music 啦，学呢一个 sound engineering 啊 ，sound design 咁等等啊。本周上升到系亚军宝座 ，Love You Like That。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波城比个 groove 我， 如果想要 groove 啊，听下呢首新歌。几个单位我都相信系有 groove 嘅人，包括有黄嘉怡啦、黄思安啦，以及合作嘅音乐人契契。 You try to lure me in this game, but it's just house of cards. Try to earn me, but can't afford it. Don't know you're kidding, girl, and say you know it all. Wow. Girl, you say you know it all. Girl, you say you know it all. Wow. Guess all these pictures that you painted, they all faded. And all the words you say on girl Sophie 王嘉怡 featuring 黄思安的新歌，歌名叫做 Mind Game。半夜望住电话打唔打俾对方，都系个 mind game。究竟我打俾佢先，定系等佢打嚟 咧？Baby, you can call me if you want to. Shawty, I can be the one that you can run to. Call me late at night. Call me late at night. I'ma make it feel right, girl. Come on, late at night. Come on, late at night, girl. 当爱上你的脸，那美太与曲线，只想靠近耳边。Girl, wait a pair of talking. Beating I'm feeling, 你再想一次 ，Tell me you want more.谁能将你伴随疾浮过？太梦幻吧，这感觉。Yeah， 但他竟然有了你，这一刻竟往那边走。Yeah yeah， 你知我会比他懂你，你知我会更捉紧你，你知我爱到你不讲理。Yeah， 除一啲好力量型嘅重beat嘅歌之外，佢都有呢一面啊！跟住个音乐去 flow 一啲 R&B 嘅情歌，佢 Anson 边有呢首 Call Me Late at Night。咁我唱歌有冇 groove 啊？呢一样我哋早几日访问嘅时候都有问过 J 峰啊，点解你可以做得到呢？而佢嘅答案就系话，其实我都唔知啊，可能系感觉嚟嘅啫。 告票收好，戒汉堡跟炸物要补一补，不喜欢我急躁，我都听到，让你轻拍我放缓两步。你教训我背承诺又未做，像偏不执被铺，整洁全无分数，麻烦你知道。Yes I know I know， 投诉收到，誓要把彼此改造。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做，全权。你在引路 ，Yes I know I know， 人太深奥，就以相恋玩我大脑，以便表白，停住了吞吐，隔绝烦恼。Yeah，Yes you give me all your love，And I'll give you all my love。钻戒为何未有跪地，还未练到十头肌？写篇难题的你，埋藏体恤靠发现回味。Yes I know I know， 投诉收到，誓要把彼此改造。 知道无法把彼此改造，你都决定好，我们不要吵。 旧时眼睛掉警帽 ，Yes I know why no， 人会消耗，就细心点别再操劳，用上音符，并借你周到，解决烦恼。要我默立，这么可笑的，这么可恶的，这么可爱的 ，Sorry it's me， 这么可靠的，这么可信的，这么可爱的 ，Just carry me， please。 I think we have a problem, boy。你那里现在在门外，不要以为我都看不出。 佢哋首首派台作品就系呢一首 Jasmine 殷济如嘅 IDK， 一首都真系要跟住个 groove 走嘅一首歌。 变怪，我乐意对话，老实放掉价，有神水中花，不会讲，真会发，偶量下晦气，退散两啖罩，气调两袖态度，照旧我自带着气氛，杀球锻炼信心，来一球一球中，新章节来到吗？新挑战来两家，比扣杀队友咪两拍，湿透了来得笨餐，不顾风向跟我想法衬衫。Oh baby I'm just fine， 打好防蓝领带，高低落面太怪，中间自成气派，人人在变更，怎能去猜？虔诚大致最佳，在这末分钟之后。 受，要学会振作控制节奏，先收心，听宇宙。困扰我要闭起怕鬼气息流走，起掉两袖态度接受，我自带着狂音，拼命也是贵军，我出场三年又。新春节来到吗？新挑战来两打，比确杀队友无两怕，湿透了还斗法午餐，不顾风向只记得个最啱。Oh baby I'm just fine， 打好扮男靓仔，不太亮唔太乖，松紧自成气派，人人在乎变根，怎能去猜，浮沉让我进 身上面比较轻快啲嘅作品，佢系 Sano 固定轩行动代号0901。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 一个咪一个咯。 如剩下一个，根本不需要什么。流泪别管我，注定都抛低我。如当只一个，最伤的火，谁可斩跟我？不断错，全没如败过。 Ego 创作的新作品讲两个人变成一个人之后，尽管悲伤仍然同自己讲总有一个人的时候的，就好好地一个人过。作曲填词编曲监制 Ego Chan。 任在茉莉玻璃，愿在身后找到你，我很想你，这身怎么忘记。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天傲《如剩下一个》。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佢嘅音乐风格有啲改变。 系啊，斌神。不过最紧要系对音乐嘅初衷冇变啊嘛，而佢都好清楚自己想要啲咩噶，所以我决定送呢句俾佢听住咯。 陈天傲然而立。 希望佢一路都可以 keep 住呢一份对音乐嘅热情啦。 我哋苏颂音乐嘅嘉宾，好耐冇见嘅 Eagle 陈天豪，嗨， 系，喂，好耐冇见，真系， 系啊，我哋数翻应该都差唔多要一年嘅时间啦，上次已经系即系出碟前噶啦， 系啊， 同黑哥一齐上嚟啦，咁啊，今次咧近咗年咧，我哋有卷新嘅卷轴送俾你啊， 系啦，咁啊送俾 Eagle 有呢一句啊， 深少少嘅， 陈天傲然而立， 傲然而立，即系点样啊？傲然而立咁样， 系啦，嗰个感觉系类似嘅， 嗯， 即系最紧要硬正。即系企稳， 系啦，即系话一个好坚强、企直、挺起胸膛嗰种嘅状态咁样嘅意思，即系唔会被动摇嘅嗰个状态。咁我觉得就系、是，其实冇啊，所有做音乐嘅朋友成日都会讲呢一样嘢，啊，好多嘢谂啊，啲嘢要思前想后嘅时候，呢一卷又好似一个提醒咁样又好，或者一个祝愿咁样啊。 点样坚持自己嘅信念同埋道路咧？ 系啊， 同埋每次咧从个笔迹都见到系好坚定咧，啲环啊、啲动啊都 系啊， 好有气势， 好有力，系啊。 系啊，因为我哋嘅同事啊，好犀利。他们佢每次都不断进步紧啲嗰啲叫字体啊，学咗啲新嘅字体咧，佢又会写。系啊，呢个同你之前收嗰啲，如果你对翻咧，你个名嘅写法已经又唔一样啊，每次都唔同啊。 有啲新嘢。 系啊，追求进步啊嘛，佢个人都系俾我哋逼到佢咁，讲到我哋好似好伟大咁。 其实唔 关我哋事，佢出力嘅啫咁样。 O K， 咁啊，但系关心下 Eagle 呢一段时间啦，即系上次我做访问时候，好似头先咁讲，嗰时就出碟前嘅嗰个阶段啦。 系啊， 系啦，跟住上年应该八月左右。有就出咗碟，系咪大概八月？ 差唔多，我自己都唔系好记得个 exact 嘅时间。 但系佢嗰个时间其实 系啊系啊， 终于出咗嗰张专辑之后，去到而家呢一段时间，个感觉系觉得啊，好似我完成咗一个 project 之后，跟住以后可以开啲新嘢，系咪一个咁嘅状态咧？其实 我自己睇都系嘅，即系我自己会觉得玩音乐咧，上一个阶段就系玩紧啲 EDM 嘅嘢， 嗯， 跟住呢段时间开始玩一啲唔同嘅嘢啦。个意思系其实即系自己玩音乐就其实系表达紧自己一啲谂法啊、情绪啊，个个都系咁讲啊。咁所以去到呢个位嘅时候，我觉得诶、哎，听 EDM 有啲攰啊。 系 啊，尤其是自己整歌嘅时候咧，即系已经听咗可能几廿次啦，跟住仲要录音啦，录完音跟住 edit 啦，edit 完跟住 mixing 啦，跟住出到嚟 master， 跟住听咗佢好多次，跟住诶咁嘈嘅音乐。好似有啲 唞下啦，要 系啦，所以就好似系呢个阶段，好似系静啲嘅自己咁样样啦。 哦，咁但系啱啱讲嘅嗰个阶段就系叫做，咦，好似去进入下一个 phase 啦，即系一个比较 energetic 啲嘅自己，休息下先。嗰个大概系几个时间先？大概 系其实讲真系有一年嘅时间嘅，我觉得。我觉得其实由上年即系出碟。嗰下其實已經係叫做差唔多完成咗 EDM 呢樣嘢啦，咁其實已經係醖釀緊啊，之後做啲咩嘅音樂啊，風格想寫啲咩，或者其實揾我成日好多時候係揾外邊啊，睇書啊，同人傾偈啊，聽好多唔同音樂。咁但係去到好近期，尤其是近期我自己上一啲 acting 嘅嘢，跟住誒唔好向外，向裏面揾自己。其實自己裏面都有好多嘢，都廿幾年人啦，咁其實。揾翻里边，跟住再攞出嚟咁样咯。 系，如果先讲向外揾嗰段时间，向外揾嘅有啲咩嘅渠道揾过啲乜嘢咧？喺呢一年， 我会用冲啊， 系 不断去冲，喂试啲刺激啲嘅音乐。That's why 会有唔同 EDM 嘅元素啊，尽量喺听觉上刺激多啲，同埋揾嘅时候好多系揾，唔系净系香港，讲紧系希望揾多啲，揾多啲系先進又好啊，或者唔同啊嘅音樂，咁 that's why 會聽韓國啊、外國嘅音樂咁樣咯。 係，咁呢個就係嗰個階段，就係叫做向外揾咁樣。係 啊，第一個階段。 咁但係其實因為一路你自己有冇都有一個 struggle， 就係雖然自己覺得啊，好似叫做啊聽得多咗，攰攰地想轉下一個風格，但係會唔會都會唉，我咁辛苦好似建立咗少少叫做喺廣東話嘅一個電子音樂嘅時候，好似要擺低佢，又好似有啲 捨得 啊，或者有啲浪費，會唔會有咁樣 嘅？唔會， 冇嘅， 絕對冇，絕對冇，因為覺得係。自己都有唔同嘅嘢係想試啊，想玩咁樣，同埋唔係講緊拜拜，我以後唔見你，即係好似係拜拜啦，以後我哋唔再拍拖嘅啦，又唔見， 即係佢 即係唔係分手嚟嘅， 唔係呢種嘅 long 啲啫，變咗 只係一個逗號咁樣咯，係咁，所以可能過一排又可能又想試唔同嘅嘢咧，唔知咁樣。 咁跟住你話向內揾啊，即係係咪想一個acting 相關嘅嘢嘅時候開始即係 inspire 咗你嘅？ 其实好多唔同嘅嘢啦 ，acting 系好近期。 OK， 咁但系呢段时间经历好多唔同嘅嘢啦，包括系环境上啦，或者系自己音乐上啦，或者睇多咗好多嘢啦，即系会觉得有时候唔一定要好嘈，反而系 acting 上又是，或者从音乐上，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说要多啊，即是 even EDM 都是不一定要多才是很丰富啊，很好听。甚至乎去到近期我才去留意版本龙一的音乐、 是 即自己以前都知道是很犀利，但是没有很刻意去留意他的音乐啊，甚至乎近期他 做一个最后一个作品啦，即怪物呢套戏里面佢嘅配乐咧，跟住先睇到音乐系可以咁流动、咁简单， 系 哇咁样咯，咁就开始先至探究呢半年一年探究点样系静嘅音乐，但系可以表达到好多好多嘢咁样。 系有冇自己个人其实本身成个生活习惯啊，或者同其他人相处嘅时候，都有一个转变而令到自己都懂得去欣赏啲慢啲、静啲嘅嘢咧？ 有，绝对有。 吓， 讲得简单啲，可能会食多咗米线。 系、哦、啊， 好得意啊！這個、 我以为你话食多咗蛋白粉添， 系 米线啦，仲要系有啲辣咁样啦。 O K， 咁但系 个关系喺边度咧 ？Elaborate 一下。 认真嚟讲，其实系关自己个生活习惯或者个朋友圈子啊咁样。 系， 即系。朋友就大家都专心翻工咁样啦，咁开始有种感觉就系其实开始自己一个人多啲啊，独处嘅时间多咗好多，咁我唔需要去做好多其他 part time 嘅嘢啊，主要系音乐啊，幕前幕后啊，咁究竟点样安排啲时间咧？咁就系开始静嘅时间多咗好多好多，咁就会开始谂啊，其实经常你嘈系好攰啊，好唔舒服，咁就。开始谂啊，静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静啊，写啲咩啊，做啲咩咁样咯。 但系而家系咪去到一个状态，系真系好完全同一啲热闹刺激嘅嘢好断绝嗰个来往？即系例如打个譬如就系、是、即系近排可能香港都会有好多 festival 啦，搞翻咁样，会唔会即系都有时都觉得啊，都可以去一下，定系冇啦？我都系静，俾我个人静多啲先，去少啲一啲太 festival 太热闹嘅环境住啦咁样。 其实呢、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都会在问自己啊，静啲定嘈啲好？但我发觉，即系一个人是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咧。我自己偏向而家系静啦，咁但是有嘈有 festival 或者有嘢去玩，我都会嘅。咁但系自己都是偏向，尤其是自己做出嚟嘅作品是较为反映紧呢段时间谂紧或者个状态系点，咁所以就静啲咯。 系头先你话嗰个生活习惯转变，即系米线嗰啲嘢啦，即系都一个人自己去食饭啊，嗰样咁样。 系 咁即系撇除咗可能做音乐嗰种静之外，生活上除咗头先食嘢啦，会唔会生活习惯即系每一日自己即系做音乐啊，或者生活嘅编排等等，都即系有一个转变，可能会个感觉上可能 regular 一啲，或者哦 冇啊冇 regular， 日头夜晚嗰啲会唔会有分别噶？都要 系瞓得多咗， 瞓多咗嘅。Oh. 因为 好够精神， 更加懒惰， 多咗沉淀嘅时间，因为 系佢沉睡嘅时间， 因为啲 track 唔使咁多条， 需要 unconscious 地沉淀喺一个朦胧嘅状态，每日瞓好多，系啊，咁但系呢段时间系真系俾自己瞓多咗，然后之后反而多啲时间系自己谂咯，所以系包括系睇书又好，睇戏又好，或者系做音乐。都开始系冇咁逼自己，所以头先讲到自己系咁冲，呢段时间系我唔好冲，我系停喺度，然后望下其实呢个世界好多 spectrum， 好多唔同，净系颜色都可能讲紧好多颜色啊，好多嘢去睇啊，同埋我近期睇紧一本书就系讲 creative 呢样嘢咧，其实即系佢讲到好多欧洲又好，美国又好，佢哋真系行出去。出面的画布就是他们已经拿到很多不同的东西，不需要我们经常在看碌着部电话、或者碌着 social media， 其实真的看他们用眼睛已经看到这个大自然已经有很多他们拿到的东西，已经刺激到他们、每一天 even 望着同一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东西刺激到 even 外面也好，自己的想法很多东西，那这些东西撞下撞下会变成一些他们所谓做嘅一啲 art 或者想表达嘅嘢咯，咁我自己就觉得啊系，其实好多时候不断去揾好多唔同嘅嘢，揾到新嘅嘢，咁、但系最后都系关乎到啊自己究竟真系想做啲咩啊，或者里边有啲咩啊，想表达啲咩，咁 不斷問自己呢啲嘅，係 喺呢個過程當中會唔會即係喺創作上都幾影響到？好似由零開始重新學創作係一個點樣嘅一回事？因為好似即係以前可能 Eagle 做一啲比較熱鬧啲嘅作品啦，豐富嘅好多條 track 嘅聲音嘅時候，好多聲嘅時候，係一個好理性嘅諗法啊！我要諗點樣邊個位置去刺激一啲聽眾擺啲咩聲？但係而家可能放翻慢嘅節奏，向學你話齋向內求諗嘅嘢係比較感性啲。可能主題定係嗰個題材嗰個旋律，即會唔會好似哇，好似重新由零開始再學創作是如何嘅一個進程？ 係噶，係啊， 嗯， 我覺得尤其是最特別就係抌走理性呢樣嘢， 嗯， 因為自己細細個學琴又好啊，或者係成長嘅經歷，包括喺學校啊點樣，都係要乖啲啊，或者係要讀多啲書等等呢啲嘢，跟住發覺。音乐上其实要追求嘅唔系啱，而系一啲啱同错 ，even 系一啲错嘅嘢。因为不论喺音乐，即系讲紧啲 pitch 上面又好啊，或者 even 写嘅嘢，其实有 art 呢样嘢，其实都系想 deliver 一啲可能系个人嘅不足啊、性格啊、谂法啊、经历啊、情绪好多嘢。咁点解要一定所有嘢都啱晒，就系一样最好嘅音乐咧？咁，所以好多时候追求而家嘅追求系追求一啲唔完美。或者自己啊，弹琴呢个位错咗，耶、yeah! ！我真系有呢个感觉。点解咁讲？系因为我而家写多个歌咧，我唔会喺个琴前面写歌。 嗯， 两个我觉得会有好嘅 melody。第一个就系真系喺条街度行嗰种。 系 我前排分享多少少，前排同翟日新倾偈，咁佢都系 share 紧佢以前写过，真系行山啊，或者系好多时候嗰阵时系讲冇乜电话用添。 O K， 系啦，咁佢自己都系咁不断 loop 唔同嘅 melody，跟住佢组合下，佢哦就系、是、成为咗嗰首歌啊，或者嗰段嘢。佢，用好多时间写歌，但系不断有好多唔同嘅 hook 啊，或者好多佢记得嘅嘢整合成一啲嘢。咁我觉得呢个沉淀系一个。好 inspire 到自己哦，然后写歌系咁样样，系啊， 有冇令到你自己都真系行出去多咗，搵啲地方行下嗰种感觉？ 有嘅，即系我电话好多记得喺即系无啦啦攞部电话嘟呢个 F major 嘅点样点样嘅世界，点样嘅 melody， 真系录啲你好难听嗰只，记低里边大把系啊，咁呢个系其中一个方法啦。第二个就系吉他，因为我自己吉他唔算叻。即系直情系好正常、好普通嗰只啦。咁跟住吉他反而作嘅时候，我唔使 focus 喺吉他skill 上面啊、chord 啊 ，even 有时会撞咗一啲咩嚟噶咁样嘅嘢。咁反而出到嚟系，我觉得系好人啊，好一个 human being 嗰样嘢。咁我就用多啲呢啲唔同嘅方式去揾自己。一个人应该点样创作咁？ 有一种嘅人性喺呢啲，可能就算冇啱同错嘅一个谂法喺当中。但系头先讲到话，即系好中意，可能喺街嘅时候发现做创作系特别有灵。咁你有冇发现边一啲嘅环境底下系特别系啊？边一区 中上 环撞到你系嘛？系啦，啲咩环境会比较刺激到你嘅咧？即系例如 Christopher Check 佢就好中意行山嘅时候啦。咁你系乜嘢环境咧？ 啊！即系要讲咪系冲凉咯，都系呢啲噶啦，唔系真系好晒天肥。呢件事系因为冲凉嘅时候咧，啲毛孔咧热力啊、热水咧开启晒所有嘢，咁个人系会放松，咁就系啦，系啦。咁但系除咗冲凉，我谂真系行海或者静啲嘅地方咯，系真系个人会 calm down 少少。佢先至開始諗到嘢， 係。我想問這個，無論係自己個人嘅轉變啦，或者音樂風格嘅轉變，你自己就聽得出你好享受或者好感受嗰件事。身邊嘅朋友啊，或者一路 follow 開你嘅音樂嘅朋友，佢哋有冇對於你呢個轉變都有一啲嘅 feedback 同你講？可能係喺啲歌嘅下面留言講啲乜嘢啊，或者啲 friend 都同我，Eagle 你近排就感覺唔同咗喎，咁樣有冇呢啲噶？ 有嘅，即係音樂風格同寫嘅嘢都更加。会用贴地啊，或者简单易明啲咯。咁尤其是写呢首歌嘅时候，我都系个方向系我要写一首非常 M K 贴地的歌。 我知你嘅坦白 系有几 M K 得几 M K 洒晒狗血嗰只系啦，要类似呢、這个，不如试下写啲咁嘅嘢。系啦，咁 why not 就试嘅啫嘛，玩嘅啫嘛。 有冇发掘到原来自己喺呢系有呢一面嘅？ 有，我即系以前写即系帮电视剧写嘅时候都系。 呢个方向嘅，有几贴地得几贴地，咁但系过完嗰排，跟住之后就发觉哦，唔系好中意呢一面嘅自己，咁所以先至玩唔同嘅音乐，咁但系去到近排都觉得，唉，市场都系要一啲贴地嘅嘢，同埋好现实地讲，即系呢个系真系每个人听歌，尤其是香港人听歌，既然我哋做得啲歌出嚟都系想人听，或者想佢哋感受到啲嘢咁样。咁如果寫到一啲好難嘅嘢，好似啲 poetry 又好，或者啲 jazz 又好，好犀利，好勁。咁但係未必會 connect 到啲觀眾啊，或者係佢哋陪伴到佢哋喺身邊嘅一啲歌。咁所以就自己不斷去拿捏，飛上 MK 啊，定係飛上天嗰只，係亂咁嚟啦。啲字有幾難得幾難，不斷去揾呢個 balance。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在西九文化区举行香港夜缤纷启动礼，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等的官员出席。活动在中秋前后陆续推出，一直至到明年初，涵盖不同主题。戏院将会推出夜场购票优惠，香港艺术馆、科学馆和太空馆延长开放时间。海濱場地將會設立美食和手信攤位，亦都有音樂演出。另外，今年中秋將會在疫情之後首度復辦大坑舞火龍。港鐵會推出晚間乘車優惠，旅發局會向旅客派發優惠券，市民逢星期三晚可以免費進入跑馬地馬場公眾席，在賽道旁邊參與主題表演、啤酒園和美食。运输署表示，朝早暂时封闭的部分石澳道路段，经路政署和土木工程拓展署紧急复修之后，预计将会在晚上大约九点重新开放，俾轻型车辆使用。运输署话，重开之后的道路可以让轻型车辆，包括红色小巴经过。由于部分路段是单线双程行车，驾驶人士要小心留意现场交通指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中医医院将会积极与内地不同单位开展专业交流、人才培训和科研等方面的合作项目，期盼长远能够探索建立香港模式的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临床服务，同时推动中成药临床开发，助力中医药服务及产业走向国际。卢颂茂在本港举行的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建设协作机制座谈会上指出，本港开办的香港中医高级临床人才培训计划短期培训项目，有关的设计和预备工作在中国中医科学院的支持和协助之下已经大致完成，预计今年11月会有第一批学员到北京接受培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天雨路滑，请各位加倍小心，注意驾驶安全。先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嘅车龙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系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新楼街。反方向啦，东九龙走廊去启瑞，近住土瓜湾街市嗰段啦，龙尾系排到去卫理道。东隧港岛入口范围比较多车，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联合道桥面，龙翔道西行同埋上狮隧排到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去彩虹隔音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中意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国剧830， 谭健次、荣子灿领衔主演。 网络安全悬疑剧， 你安全吗？ 周游在虎壁门口遇到被开除的郑京，故意装作同病相怜，令到郑京放下戒心。在周游鼓励之下，还去举报，既重拾清白，亦都能够得到离职补偿。这样可唔可以令到虎壁撤诉呢？ 国剧830，你安全吗？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CIBS 人人广播。 最美告别式， 一个探讨生与死的电台节目。 我们即将要跟他分开了，我们好地写一封信，当事人就是会藉着我们的眼光，真的好像写了一个人生的传记样。那你想想他会怎样看到他自己的人生，他藉着我们的眼睛回顾到他自己的人生，是祝福了这么多的人。 CIBS 节目最美告别式，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个咪一个咯。如剩下一个，根本不需要什么。流泪别管我，注定都抛低我。如独自一个，最伤的火，谁可斩跟我？不断错，全没如败过。 Ego 创作的新作品讲两个人变成一个人之后，尽管悲伤，仍然同自己讲总有一个人的时候的，就好好地一个人过。作曲填词编曲监制 Ego Chan。 任在门里玻璃，愿在身旁找到你，我想你，这身怎么忘记。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天傲《如剩下一个》。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在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上落的诗。 送音乐嘉宾咧，继续 Eagle 陈天傲啦。咁有你呢一首新歌《如剩下一个》嘅，咁我哋两个都会估下关于呢首歌，听完之后一啲嘅谂法，睇下我哋估得啱唔啱 啦。我估嗰样嘢咧，都真系同今次呢一首作品嘅创作或者系制作嘅过程比较多嘅关系。因为《如剩下一个》今次呢首作品会听得出同 Eagle 上年嘅一啲作品 EDM D 嘅作品好唔同，就系、今次真系行一个好 sentimental 嘅风格啦。咁而曲词编监亦都系Ego 自己负责。我想以往呢， Ego 会放绝大部分的时间在做歌的过程，就是对着个 電腦去執翻每一粒音、每一個 instrument 嘅擺位啦、佢嘅 pacing 啦、樂器嘅配合、配搭啦、編曲部分。今次咧，我諗大壓力嘅位就係、原來真係要認真去思考自己嘅 vocal 點樣可以配合到頭先 Eagle 所講可能一啲貼地啲嘅自己啦 ，MK 啲嘅自己啦，或者感性啲嘅自己啦，咁樣。 忘了愛嘅感覺。係 啦，係啦，係啦，即係我可能喺一啲比較 EDM 嘅作品當中，呢、這個 vocal 嘅部分可能冇而家呢一類型嘅作品會嚟得個要求再高啲嘅，因為而家可能係會再需求大啲。咁、我估呢個係今次花最多時間喺 vocal 部分。 我想估咧，因為呢一首都有唔同嘅版本嘛，有啲即係一個人版啊等等啦。咁我想估，如果係即係最 即係叫做所謂 original 推出嘅版本嘅時候，嗰、那個咧、可能裏邊希望呢一首歌嗰個氛圍咧係闊啲、廣闊啲個世界，因為用上嗰啲聲或者一啲敲擊咧係會多啲，係啦，即係個感覺就係個世界係大啲嘅。雖然都係得一個人，咁但係譬如可能鋼琴啲嗰啲就即係自己一個人喺間房，即係我諗係嗰個空間感唔同，所以會有唔同嘅版本出現咗咯。 係，我覺得全部都係啊，係全部都係， 係 。但係我覺得focus 上係。要細膩好多，細膩個位係我研究咗真係成年啊， 係 即係成年講緊，我不斷聽，我喺電話裏面有個 playlist 係專聽啲韓劇 OST 嗰扎歌，有好多嗰扎 OST 男嘅女嘅都有，研究佢哋點樣唱，跟住然後我再除咗技巧上啦，當然係好勁黐線啦，之外，我要揾一啲我自己係有感覺，即係最有感覺。嗰種歌，跟住揾出嚟嗰啲咧，有兩個特色。第一個就係佢 mix 出嚟啲聲好 dry， 即係好似喺你耳仔隔離身邊聽，例如可能聽盧廣仲啊，即係好似同你講緊故事講緊嘢。第一，第二個就係佢冇乜技巧，所謂嘅技巧。咁所以啲人成日都話聽陳奕迅唱歌啊，佢嗰啲技巧佢真音唔要，直接就咁唱歌講嘢啊。呢種真摯係我不斷去試咯。咁所以錄嘅時候，第一就係不斷去攆啲歌詞啦，攆完之後，然後試嘅時候，我會有設計，即係嘗試設計，呢個位有轉音，或者呢個位有唔同嘅技巧，用咩通咁樣，試完練習完，即係錄嘅時候，我真係錄咗好多次，即係翻 studio 錄咗起碼四五次唔同嘅 take， 最後我用 even 啲 chorus 咧，第一個同埋最尾嘅 chorus 我都錄咗一次，成個 chorus 啊， 係 錄咗一次，跟住就嚟啦。我覺得呢個係最真摯，已經追求嗰種係要有啲瑕疵嗰種，咁所以我覺得呢種嘅音樂係最人或者最貼地嗰種， 由頭到尾不停咁樣完整嘅一個錄音，會唔會話即係喺呢一種嘅錄音嘅方式底下，即係可能需要喺fine tune 就係、到底學你話齋嘛，頭先用一個最講嘢方式，好似陳奕迅講嘅方式去唱嘅時候，要諗真啲就係、個 key 點樣 set 會令到喺呢件事自己係比較適合啲，有種嗰種。好似喺你耳仔边讲嘢 个 key 我又冇谂好多，因为我 reference 攞个 reference 嘅时候系攞 Aimer，我希望冇读错，系攞 Aimer 嘅一首歌叫 Refrain， 跟住其实都似嘅，而且个 key exactly 嗰个 key， 我好快就嗰首歌，跟住好快就已经想写一首咁样嘅歌，如果大家有兴趣睇里边嘅 MV， 即系 Aimer 个 MV， 我自己好有感觉就系佢跳一啲 modern dance 两个女仔。但是不断是两只手不断尝试去捉住又捉不到那种感觉，我希望都是在这首歌里面带出来这样。 那是不是都是关这首歌 inspire 了你去由这个旋律，或其实是在其他的 东西 那个就是 inspire 了个感觉。 inspire 都关事，还有那天是吃晏昼吃完外卖 是米线、 米线。 嗰日好似唔系食米线啊，嗰日食鸡啊。 你而家用米线画上咗等号啦。 食鸡食鸡，然后就好快真系弹咗出嚟，真系个好快，我一弹系弹个 cross 出嚟先。 Okay. 跟住就唉，自己一个又食外卖，跟住剩翻自己一个食，跟住真系咁样完成下一个咁，好快就已经 cross melody 啊。 歌詞好快就彈曬出嚟嘅，係啊，幾貼地喎， 係 OK 咁樣咯。我覺得個反差幾大啊！大家聽過呢個作品，感覺到嗰種 emotion 啦， 同埋實際上 我自己一個人著住件背心喺屋企凍住只腳 食 緊 嘢， 唉，剩翻我一個人食啦嗰種， 係啊，就係嗰種有少少麻甩味，係喺啲吉他度表達， 我 嘗試 distort 啲。 但係到你實際上個 demo 咁用一個咁樣嘅模式去寫起嘅時候，再 fine tune 定立嗰個嘅題材啊，定立嗰個歌詞啊，即係好大嘅一個轉變啦，應該當中會，即係點樣去決定用啊今次呢個主題呢？ 一開始寫嘅時候關自己個經歷事啦，都即係感覺自己好似一個人。我一聽翻再早少少一啲歌，有一首叫 I'm Fine 咁樣，就係講緊啊自己一個人，一個人不一定要盡興嘅，一個人都。经常性，其实每一个人咧都会有自己可能 set 啊，自己匿喺房嘅时候。跟住我今朝嚟做访问之前，我都听林宥嘉嗰首叫做《感同身受》，系阿夕夜写嘅。跟住佢里面讲紧就系 emotion 呢样嘢，其实每个人都差唔多啊。每个人都寂寞嘅时候，咁就其实唔系寂寞，类似系咁样嘅嘢。跟住就我自己想写呢个一个人系就系、是。一个人咪一个人咯，想喊咪喊咯 ，sad 咪 sad 咯，咁所以写一首所谓好 M K 贴地嗰种就系你要 sad 咪写一首好 sad 嘅歌，纯粹一个 relief 啊， 系 咁样嘅方向去写咯。 系咁佢点样写下写下会变咗头先嗰个好 personal 嘅一个人变咗系一个情歌嘅一个人咧？ 系啦系啦，写下写下，然后去到佢 first 嘅时候谂啊，好似系咁惨，系咁惨，好似唔够实在。咁最惨，大家都系觉得，都系爱情噶啦。咁、然后就开始谂翻一啲嘢啦。咁谂翻以前一啲拍拖嘅经历啊，或者唔开心嘅嘢啊。咁我觉得最有谂法嗰类就系真系自己有时会发梦嘅时候，跟住会谂翻哦，佢我有几个我自己都有写低喺自己 diary 嗰啲。 哦， 有一个就系讲可能见到佢食 pizza 嗌佢，跟住佢唔理啊。跟住又见到佢坐巴士啊，坐喺前面。跟住嗌佢又系唔理，即有咁样嘅谂法。跟住我喺录音嘅时候，我特登喺嗰张lyric 右上角写低，我要咁样嘅痛，食 pizza 坐巴士嘅痛，真系我真系想搵翻佢， 即攞翻个梦嘅感觉啊嘛， 系嗰个感觉。跟住嗰种系，即嗰种系唔会笑住唱嘅，系真系谂翻嗰种。OK， 因为喺梦里边系点都掂唔到嗰种感觉，咁就 都系 咁样的感觉去唱出嚟咯。 同埋你話掂唔到，又好似呼應翻頭先話 Amy 個 MV 嗰兩個掂極都掂唔到嗰種。 掂唔到啊！ 我所以歌詞裏面都有話夢裡車上可再遇見你，即係會有夢呢啲字眼出現，亦都 係冇錯冇錯。 OK， 咁喺即係題材上面講咗啦，跟住個旋律，跟住亦都點樣嚟都講咗。咁喺頭先我估嘅即係編曲上面啊，即係有唔同嘅版本出現啦。咁喺即係第一個大家面世聽到嘅嗰一個，即係有翻一啲嗰個氛圍 atmosphere 嘅嗰種係啦，即係嗰個諗法係點樣咧？設計上 哦，點解有唔同版本？我好直接講，係因為攞走啲 track 咯， 係 攞走唔同嘅 track， 有唔同嘅感覺，跟住就覺得有唔同嘅時間聽唔同嘅嘢咯。 係 咁有種係有個係零零零零咁樣。就是静啲嘅时候，有个就真係我觉得有时真係大家听歌都係要好静得琴得吉他咁就咁样，然后 focal 得灯都 dry 啲呀、少啲嘢，剛才讲係隔离讲故事啲咁样，所以就出现唔同嘅版本，大家喺唔同时间听感受唔同嘅嘢咁样囉。 所以继续喺嗰个編曲嘅位置上，就係由可能一开始即係将需要嘅一啲 tracks 填晒出嚟之后，反而系逐条逐条掹翻走，睇下边一个嘅状况系最适合嘅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尤其是啊 mixing 俾阿 Claudia 帮手去 mix 啦，跟住 mix 完，其实啊都讲少少，我同 mix 嘅时候都 mix 咗七八个 version， 系 大家不断去试，因为 mixing 嗰个 reference 我都系俾 Amy 去，然后一开始试出嚟都系哇好冲啊，好大嚿，啲吉他好大粒，啲 string 好大粒。跟住大家都揾咗，即係每一個去改嘅 version 都真係十幾廿個嘅 notes 去改啊，去改去改。跟住發覺後期 even 係 mixing 上面已經係，不如個 string 減到得翻20%、30%，少到就話聽唔到啊。啲 snare 我哋攞韓國嗰啲 reference， 其實因為我同佢都好中意 阿 U。 OK OK， 然后我哋攞阿 U 嗰几首慢歌，你睇下个鼓啊，个 snare 其实收细啲嘅，散开但系收细啲，不断去揾。然后你睇下阿 U 系咁嘅，阿 U 系咁嘅，所以我哋都应该系咁嘅。 但会唔会反而有时有种贪心嘅状况，就系觉得哇，我咁辛苦砌咗咁酷嘅嘢出嚟，系啦，跟住然后要掹翻走，要减翻轻，好难去做呢个抉择。 绝对，所以唯有就系出到个 version， 减走啲嘢。我真系噶，减走完然后。个 strength 推大少少先，耶、yeah, ！听翻到少少， okay. 唯有系咁样样咯。 O、okay. K， 即系唔同 version 就俾你听紧唔同嘅嘢啦，好似系 多少少啦， 系多少少咁。咁而最 full 嗰个 version， 其实你会点样形容嗰边首歌嘅意境或者个感觉？因为头先我啊静啲诶 acoustic 少少会明白自己一个人静啲啦，但系最 full 嗰个 version 个 picture 系点？你自己心目中觉得？ 我觉得系似 MV， 我同导演 King Chester 倾嘅时候都系。少少系海底世界、梦中嘅世界，所以好多嘢都空间感好大 ，reverb 好大，尤其是吉他做，然后就做出嚟就系、是、诶、捉唔到噶啦，捉极捉唔到噶啦，喺个梦里边咁样咯。咁我系咯，向呢个方向。 嗯，所以呢一个亦都会影响到啱啱你讲，即、就、系、是、MV 嗰个嘅 mood 就会可能行咗呢一个，即、就、系、是、好似一个大世界里边得翻你自己一个嘅感觉。 系啊系啊，其实俾完首歌佢听，即系俾导演听完嘢之后，佢都好快地已经出咗。我哋要去呢度呢度，我哋去嗰度嗰度，跟住我哋成个故事唔要咪嘴， 嗯， 净系要用画面好 steady 好静去表达诶点样一个人，但系每一个画面都有少少嘢系想表达紧嘅咁样咯。 系。因为那个得翻你一个人个咁着住嗰套黑色嘅西装个感觉咧、嗯，有一种啊，嗰啲叫咩咧？ 死 系热啊！其一咧，有一种死亡使者个世界，只系剩翻你一个人嗰种，好似有一种咁样嘅感觉。有冇话嗰个角色嘅设定，你自己俾你或者可能导演俾你嘅时候，系一个点样状态嘅？有冇讲？ 开头倾嘅时候都类似系离开咗。即系点样离开咗？可能系真系死咗啊，或者点样？咁但系都唔想好老土咁样交代。诶、哎，佢要走咧，喺坟墓点样？唔想嗰啲嘢。咁、 嗯、 所以全部都好轻描淡写咁去写。咁呢个就系我呢段时间都学习紧点样好轻描淡写地，但系其实嗰个重量啊，嗰、那个力度其实系好沉重、好犀利。咁、 嗯。 在 MV 上面希望都呈现到类似的感觉咁样咯。 嗯，咁而拣选的一啲 shot 或者景，因为会影一啲可能 哦，要话靓仔 系要靓仔嘛？呢个我都感觉到系 基本呢、這个 基本 必须 要操作， 即系影得系真系好靓嘅影。同埋拣一啲嘅场合或者会影一啲可能海洋生物啊，即系嗰啲咁样，系咪都有同导演大家一起去谂下拣啲咩嘅地点噶？ 其实 crew 我哋真系四个人，两、 嗯、 个揸机，一个 make up 同我。 嗯， 跟住。大家冇前期有大概諗個 flow 係點樣， 嗯、 但係實際揀點樣去影啊角度，我完全交曬俾佢哋啦，因為佢哋先係專業，同埋我完全相信佢哋。 嗯， 咁所以出到嚟我都冇真係好大自由度嚟，係佢哋去決定去點樣做咁樣咯。 嗯，所以就是前期嗰方面就即系会倾下， 前期 倾少咁样样， 系冇错。 咁所以对于呢个成品自己见到呢、這、一个今次呢一个字，好似啊一 咁唔同， 系啦，即系呢一个吸收咗天地灵气之后嘅呢一个自己，你而家自己嘅感觉系如何啊？其实望 吸收完啲米线，我个人 嗰啲麻辣啊、啲鸡啊嗰啲咧，系啊，即系呢个作品你自己嘅感觉如何？即系都花好长时间去。 我觉得呢个音乐， 嗯。 呢首歌或者我近期嘅状态就好似食完个米线咁样，咩、 嗯、 意思呢？食、嗯、个米线系会胀，系好饱，嗰一下系有好澎湃嘅感觉嘅，好、 嗯、 饱啊，好攰啊，唔系好攰，好饱啦，好满足。咁可能喺音乐上都系，可能一开头失恋啊，个女朋友飞我，好惨，好 sad， 喊到不得了，有嗰种感觉嘅开头，但系。好快地佢已经系走晒啦，排出咗体外啦。 系啦， 咁剩翻嗰种系，即系讲紧系一年啦，或者几年之后，哦，一个人唔紧要啦，继、 嗯、 续一个人系 neutral 嘅，冇好定唔好，视乎你自己点样去想，点样去过呢个一个人，系类似咁样嘅一种淡然。 咁、嗯、所以喺呢一首嘅作品之后，亦都开始要思考，就系跟住落嚟可能会唔会又系好似之前咁样有一连串一个系列式嘅 project 啊，定系而家比较讲 feel 多啲嘅，到时睇下 feel 到啲咩就再写啲咩嘢咁样样嘅一个状态。 两样都有， 两样都有， 系好系贪心， 系 自己睇 feel 嘅，不断写写俾自己，或者 pitch 俾人哋都有。同时地，我自己都有一个谂法，即系包括呢个一个，其实我已经写咗另外两首系都系讲类似嘅一个人，但系唔同嘅一个啦。咁留待之后去再解构啦。咁、但系同时地，其实已经拍起咗其他两三首歌嘅 MV 啊， 拍 咁快手啊， 系啊，有啲系大家意想，有啲意想不到嘅一啲音乐风格。 Okay. 或者讲嘅嘢已经系做起咗，咁、我都好希望系睇时机啦。今年出啊，一定系今年出，似乎系点样？因为我自己都觉得一样嘢就系，既然我系玩音乐嘅，咁、我唔理想几时出咪几时出咯。可能今日出完，听日又出，后日都出，唔紧要。多唔多人听，少唔少人听，唔紧要。我做音乐，我最紧要嘅宗旨就系我做俾听我音乐嘅人啊、或者 fans 又好啊，朋友又好，佢哋听咁咪 OK 咯。咁、至于多人听少人听，是但咧咁样咯。 会唔会有一个谂法，直情系譬如而家完成下一个之外，头先我已经拍起咗嗰啲，其实佢哋都可能围绕住一个，我唔知啊，可能 EP 或者一个碟嘅 concept 咁包住 嘅，有 嘅 有 嘅。嗰、那个 concept 我觉得 我透露，我随便透露，唔系秘密。 哦，好啊， 我自己想围绕嗰样嘢系 blue 蓝色呢样嘢嘅。咁、我 inspire by 系 love L A U V love， 系 佢有一个 project 系讲叫 blue thoughts。即系类似系 ，even 佢一个网站嘅，佢成个网站就系俾人哋去讲一啲自己啲 anxiety 嘅嘢啊，或者 share 一啲嘢，咁佢就就咁样去写咗唔同嘅歌啊或者故事，咁我自己觉得蓝色呢样嘢系值得去探究，有唔同嘅蓝啦、即系第一种就系讲好 sad 啊，或者 depression 啊，或者一啲 anxiety 嘅嘢啊，亦都有一啲可能讲紧系落雨啊，或者系之后大家会见到一啲可能 blue 系讲紧 blue Monday 嘅嘢啊，讲。香港人的压力啊，系啊，嗰种，但可能是用另一种音乐风格去呈现，咁呢个就留待之后再解构咁样。 好啊，但大家可以知道已经有好多嘢会可以听到，系啦，即系 Eagle 好多嘢袋咗起身啦， 同埋可以鼓励 Eagle 食多啲唔同嘅嘢，咁佢就会有好多唔同嘅。 系啊系啊，我超中意食嘢真系， 米线啊， 鸡啊， 鸡啊，梦里边又见到食鸡 米线啊 ，pizza 鸡啊，鸡 pizza。pizza 米线， 或者你要做 gym 啦，食佢 系啊，要啊， 系啊，咁大家就可以期待 Eagle 呢一首完成下一个之后，陆续会有啲咩嘅作品推出，围绕住 blue 呢一个嘅 topic 啦。咁啊，今日多谢你啊， 耶，多谢 ，thank you。 走到花香花灭的出口，谁还在意传说的不朽，写下一个梦，沉沉或深空，只是无垠静谧的星空，化成我们想象的绝涌。 心在前世的年华，写样烛花，莫让梦摇。 牵挂，不要给时间回答。藏在满腔回忆的尽头，谁还独自期待着以后？走到幻想画面的出口，谁还在意惆怅的不休？写下一个梦，旋转或真空，全是无影紧密的星空，画成我们想象的绝影。最后的隽永。